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温硕定定地望着苑琴，几乎说不出话。 七八岁的志同背负着深仇一步步走到现在，他有多么难，好在他遇到了老姐。如今想来，其实苑琴和老姐的遭遇很相似。苑琴的性子虽看着温婉，内里却比谁都刚强。苑琴，你母亲若看见如今的你，一定会很欣慰。 是因为我替秦家翻了案吗？ 不是，是因为你安然长大，活了下来。 苑琴怔住，然后狠狠用力点了点头。 你说的对，母亲会很高兴的。 两人都习惯了打打闹闹，这样突然敞开心扉的谈话虽然温情，却也陌生。苑琴平日里淡雅娴静得很，现在对着温硕却反常的有些不自在。他避开眼，突然想到一事，迟疑了一下才开口道： 温硕，有件事我刚才没有说。几年前我动用帝家暗中的势力查过，当年济南一带聚在安乐寨的威慑之下，绝没有盗匪敢在帝北城附近抢劫百姓。那些追杀秦家家眷的人不是普通的贼匪，我花了三年时间才查出这些人的来历。 他们是谁派来的？若不是贼匪，却对秦家人赶尽杀绝，定然是杀手。而且这些人显然和当年的黄金案有牵连。 左相府的管家江浩，我查出此人曾经和这群杀手有过接触，只可惜这群杀手在几年前全都死了，一个活口都没留下。 左相，除了秦大人，当年最有可能做下此事的人就只剩下左相。但如今就算查到了和相府有关，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左相曾经牵涉其中。苑琴，你放心，天理昭昭，如果左相是当年贪墨黄金的人，他一定逃不了。我去大理寺问问，看有没有新进展，你等着就是，不用太过忧心。挺好喝的。 温硕喝完茶才朝小径外跑去，不一会儿没了身影。苑琴怔了怔，沉气的面容突然有了一丝笑意。 我刚才还觉得这小子稳妥了点，哪知还是吸了金，无趣。 假山后调侃的声音响起，弟子元着一身利落的净服，腰上别着一把短剑，额上沁着薄薄的汗，一见便知是刚练完武回来。苑琴很是高兴，顾不得弟子元鄙视温硕，忙道： 小姐，您能用剑了？ 顾祖母的药丸很是顶用，现在内力恢复了一半，使剑也无大碍。 左相老奸巨猾，当年黄金案的所有线索都被他清扫得一干二净，除非我们能寻到失踪的黄金，可是查了几年完全没有那批黄金的半点消息。原本以为我们陡然掀开祖父的案子会让他心虚，进而去确认黄金的下落，我们也能有所发现，可没想到他竟半点声色都不动。 左相想必早就猜到当年没留下一点把柄，所以干脆不动。现在我们是动不了他，但是也不至于完全没有办法。这些年我们查过，那十万两黄金根本没有被运走的迹象，这就说明黄金还在京城或者近郊的地方。 以左相在京城的势力，他可以把黄金藏在任何一个地方，我们不可能把整座京城翻过来啊。 苑琴，如果你是左相，像如此重要的东西你会藏在哪里？ 如果是我，一定会藏在自己随时能看到的地方，或者是人人都知道那个地方，但是谁都不会怀疑。 左相是个聪明人，所想的应该和你差不多。这些年你一直在秘密查探江家的产业，你仔细想一想，京城有哪些地方符合条件？ 有三个地方，一个是左相府，一个是江家在京城的宗祠，还有一个是因为江夫人需要养病，特意在京郊修建的别庄。但是小姐，这三个地方我都派人小心查探过，没有发现黄金的踪迹。 如果能随便发现，左相也不会稳如泰山了。如今秦家的案子被掀开，左相一定会有意加强江家所有宅子的护卫，一来是为了混淆视听，让我们无从分辨黄金的下落，二来是为了防着我们去打探。陛下今早将黄埔召进宫中，下了谕旨让他在十日内了结，若是寻不出陷害秦老大人的人，便将此案盖棺定论。 这么快？小姐，陛下怕是猜到因为我的关系静安侯府一定插手了此事，如今嫌疑最大的是左相，他怕小姐寻到证据断了他的臂膀，所以想尽快定下秦家的案子。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，如果不能确定，贸然去搜只会被左相反咬一口。我让归西再单独去打探一次，希望能有所发现。 这样也好。小姐无需担心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，天理昭昭，就算最后寻不到这批黄金，定不了左相的罪，他迟早有一日也会有报应的。小姐已经为我做了很多，哪怕是最坏的结局，能走到如今这步都已经无憾了。 看来温硕刚才的话你是听到心里头去了。 弟子园笑笑，抱起苑琴沏好的茶，晃晃荡荡朝内院走去。与此同时，东宫书房，温硕被韩烨唤来。 温硕，今早父皇下旨让黄埔在十日内寻到证据，否则就要将秦家的案子盖棺定论。 只有十天？殿下，秦家的案子这么大，怎么能不查出结果就匆匆定案？ 就是因为案子牵连甚广，如今又牵扯到帝家，父皇以朝堂不稳为由责令黄埔尽快定案，朝中的老大臣也不敢进言，这件事比我们想象的更棘手。 殿下，当您可以确定是左相构陷了秦老大人，贪墨了黄金，否则他也不会遣人将秦家亲族赶尽杀绝。 听到左相不仅陷害秦家，更连老弱妇孺都不放过，韩烨翻看奏折的手顿住，脸色难看。 此等奸相祸国殃民，着实可恶。温硕，东宫密探查到当年十万两黄金并没有被运出京城范围，但无法确定藏在何处。 这几日我仔细推敲过了，有几个地方最有可能，但如果贸然行事只会打草惊蛇。 正在此时，房外杯子滑落的声音响起，两人皱眉朝门口看去，帝承恩端着茶盘尴尬地立在门外，见两人望来面色有些苍白。 殿下，我泡了一杯参茶，想为殿下解解乏。 不用了，下去吧。 帝承恩咬咬唇，行了个礼，退了下去，眼底却划过一抹光。温硕朝帝承恩的背影看了半晌，转头望向韩烨。 殿下，您让他可以随意出入书房？ 他是父皇派来的，我挡住他便是挡了父皇。你再去查一查左相名下的宅邸，看能不能确定金子被藏在了何处。 是。 时间紧迫，温硕点头出了书房。上书房内， 嘉宁帝亦未休息。赵福见他神色尚好，想到一事，忍不住问： 陛下，再过几日东迁的使者就要到了，您是打算把太子殿下的婚事和安宁公主的婚事一起定下？以安宁公主的才干，若是嫁到东迁，实在太可惜了。 嘉宁帝顿了顿，罕见地沉默了片刻，摇头道： 朕不会将安宁远嫁东迁的。安宁是朕的长女，兵法韬略不逊于任何男儿，他们区区一个皇子也敢嚣降。 陛下的意思是？ 大晋试婚的公主又不止安宁一个，等定了太子和莫双的婚事，大晋和北秦成了盟友，朕许他东迁另一个公主，他们若是不愿，难道还敢同时和两国开战不成？ 嘉宁帝神情张狂，赵福连连称是，也舒了口气，退至一旁，不再提起。 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